沈清离看了一眼，将盒子盖了起来。王强问他满不满意，不满意还可以换。沈清离没说话。 沈小姐可不能这么闷闷不乐的，这对戒指差不多要50万，周总昨夜挑了一晚呢。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呢？ 他怎么高兴得起来？他和周雨泽本来就是假的，这个戒指所代表的意义也是假的。他从小就不喜欢撒谎，这次要不是情势所迫，他不会答应周雨泽的。 收到这么贵重的东西，你们女人的第一反应难道不应该是激动和开心吗？ 你好像很喜欢，要不我回去跟雨泽哥说这戒指给你戴。 沈小姐别开玩笑了。 王强面色阴沉，越走越快，忽然他没注意撞到个人，那人身上硬邦邦的，他差点摔地上，正要发火，看到撞到的人愣了一下。 雷泽？ 雷泽面无表情地看着沈清离。 沈小姐，我们顾总请您过去坐坐。 闻言，王强立刻挡在沈清离面前。 沈小姐有事情，不方便。 雷泽一把拎起王强的领口，将他的双脚拎离地面。 不方便？顾总说5分钟就好。 看着王强像小鸡仔一样被雷泽拎着，沈清离害怕他也像这样拎他，便点点头。 好，我跟你去。 雷泽带着他去了顶层的咖啡馆，林秘书笑眯眯地站在门口。 雷泽，你在外面，我带沈小姐进去。 他找我什么事？你们该不会…… 在国外都能遇到，沈清离怀疑顾恒在跟踪他。他是变态吧？他都那样了，他还不放过他。 沈小姐别多想，顾总受邀来参加 F 国的拍卖会，今天早上过来见拍卖会负责人时，刚好看到您进商场。 林秘书说着，示意沈清离从玻璃围栏看下面。 是我看到您进商场的。 顾恒坐在窗边的位置，从这个位置看过去，能看到 F 国最著名的山脉。此时山脉白雪皑皑，如同一幅风景画。沈清离坐在他对面，服务员给他上了一杯热可可。直到热可可上面的热气散了许多，顾恒愣是一个字没说。而且从他进来开始，他就没看过他一眼。他把他叫过来，干坐在这儿干嘛呀？沈清离心里越来越烦躁，忍不住开口叫他。 顾恒。 你问他，什么时候回国？ 顾恒冷冷打断他的话，但他的话是对着林秘书说的。林秘书只好站在一旁，对着沈清离重复他的问题。沈清离看得出来，顾恒还在生他扇他巴掌的气，但他也气，莫名其妙把他带来这儿，又不说话。他也对着林秘书说：“ 跟他说，要是没事我就走了。” 林秘书保持着微笑，又对着顾恒重复他的话。顾恒指尖在膝盖上点了点，冰冷的黑眸看着林秘书。 跟他说，要是不说，今天别想出这个咖啡厅。 沈小姐，你要是不说清楚您回国的具体时间，顾总就不让您踏出这个咖啡厅一步。 跟他说，我倒要看看，我出去会怎么样。 顾总，沈小姐不怕您，有本事您就对她动手。 顾恒冷冷扫了林秘书一眼。 让你传话，没让你翻译。 林秘书讪讪笑笑，直起身体。 需要你帮个忙。 顾恒终于正眼看着沈清离。 我没时间，回国没时间，现在也没时间。 你必须有时间。 沈清离气不打一处来，偏偏他从小到大都没跟人吵过架，只能凶凶地瞪着顾恒。看到沈清离又在奶凶奶凶地看着他，顾恒冰冷的神色有了一丝裂痕。 回国的时候给林秘书打个电话，不需要你做什么，见个人就行。 顾恒语气缓和了些，像是在跟他商量，但沈清离才不想见什么人。 我有事情暂时不能回去。 而且回去之后，我可能会去襄城。 襄城？ 顾恒挑眉，黑眸充满压迫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雨泽就是襄城人。 沈清离没否认，顾恒视线移到他手边的奢侈品袋子上。 里面装的什么？你哥哥病着，你还有钱买奢侈品？ 你怎么知道？ 沈小姐学校打电话给我时，您的辅导员跟我说的。 经济这么困难，为什么当时不跟我说实话？ 我们的关系还没到随意说家事的份上。 他不想用这些来博取任何人的同情，特别是顾恒。顾恒冷嗤一声，气氛变得有些僵。这时服务员刚好端了一份甜品上来，一份黑森林慕斯。服务员在一旁介绍，这是这家咖啡厅卖的最好的甜点。显然顾恒不像是会吃甜品的人。服务员很有眼力劲儿地将慕斯放到沈清离面前。他离开后，沈清离将慕斯蛋糕往桌子中间推。 我哥哥这两年一直是植物人状态，两个月前我的经济出了点状况，如果不工作的话，我哥的治疗费就断了。 沈清离，你是不是缺心眼儿？ 啊？ 这个男人为什么每次他好好跟他说话，他就开始嘲讽他？ 愚蠢又清澈的大学生，我面前这个就很有代表性。 在沈清离生气前，顾恒修长的手指又将蛋糕推到他面前。 在这么需要钱的情况下，碰到我，我没经住诱惑让你得手了，你应该好好宰我一刀。 沈清离看着被推回来的蛋糕，心里乱糟糟的。 成年人的世界什么人都有，想让自己独善其身，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上活下去，只有隐藏住自己的善意和纯粹。凡事以利益为先，只要手里有筹码，没什么不好开口。你开了口，我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你是在教我怎么讹人吗？ 讹这个词多难听啊，这应该是叫利益交换。 果然是比自己多活了六年的老狐狸。 你哥现在状态怎么样？ 还好。 沈清离低头，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蛋糕。顾恒今天挺正常的，或许他真的只是想问他回国时间，他也放松了些。 我帮你负责他的治疗费，你回去上学。 有那么一瞬间，沈清离以为自己听错了。 放心吧，不是要包养你，就当慈善捐助了。只要你去跟我见一个人就行。你上次打了我，我已经对你提不起兴趣了。 他顾恒没这么上赶着犯贱。看沈清离一直不说话，顾恒又说， 给你三秒钟时间想，想好了我现在就可以把捐助款给你，你赶紧回学校上学。 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沉默片刻，沈清离突然问了一句。他低着头，看不清他此刻的神情。 社会太复杂，上完学你才要面对经济的铠甲，不需要依靠任何人都能活得自由。女孩也是需要铠甲的，你一个人没有家人保护，就更要学会保护自己。 顾恒眼角微微上挑，观察着沈清离，却看到一滴眼泪落了下去。他俊美的眉眼拧了起来，他第一次跟一个女人说这么多大道理，结果还把她说哭了。 你说的很对。 沈清离低头擦去泪水，弯眸笑了起来。 我的梦想不该放弃，但我不接受你的慈善资助。 理由？ 我会心里不安。 因为我没有什么利益能跟你做交换，我也不想欠你人情。 沈清离性谋澄澈，带着认真，他说去见个人，但他不敢答应。顾恒的性情捉摸不透，在他没设计让他丢掉工作前，他以为他至少是正人君子，万一他答应他，他把他带去见罗正德怎么办？毕竟他们关系不一般，他又惹过罗正德。顾恒冷笑一下，他还学会现学现卖了。 周雨泽呢？你接受他的？ 我和雨泽哥从小就认识，我们的父母以前也是朋友。 里面是什么？打开我看看。 顾恒语气冰冷地打断他，眸子落在奢侈品袋子上。沈清离没打算瞒他， 里面是情侣对戒。 谁的？ 我和雨泽哥的。 良久的沉默，顾恒黑眸中散发着森冷的寒意。 你不接受资助，不是什么利益交换，而是有人给你付钱了，对吗？ 谢谢你。 我不想浪费时间，沈清林，是我小看你了。勾引我的手段，你也可以用在别人身上。恭喜你，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我们不需要合作了，林川，把他送出去。 沈清离没动，鼓起勇气看着他。 那你呢？ 我？ 我本来不需要任何人帮助，可是顾总把我两份工作都搅黄了，得罪了您这样的人，我穿多厚的铠甲都没有用。 沈清离，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你心里清楚。 盯着女孩离去的背影，顾恒感觉自己平白背了口大锅。 你去掺和他的工作了？ 林秘书很是惶恐。 顾总，没有您的授意我怎么敢呢？ 顾恒起身往外走。 问问林志。 从商场出来，上了车，确认顾恒的人没跟来，王强才敢开口问。 顾总找你做什么？ 沈清离指甲抠着情侣对戒的盒子。 聊天。 说什么？我要知道内容。 沈清离不悦地看了王强一眼，他不过是一个助理，为什么像是在监视他？连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都要知道。 有人托我帮顾总画肖像画，他今天来问我进度。 问进度能问半个小时？ 要不然你亲自去找顾总确认，确认我跟他说了什么。 王强没再说话。回到酒店，沈庆离开始准备午餐。他炒最后一道菜时，周雨泽回来了，他手里提着一个盒子。 听他们说这家甜品店很受爱抚国女孩子欢迎，我记得清离喜欢草莓口味的，给你带了块蛋糕。 谢谢雨泽哥，你先洗手，还有五分钟就好。 周雨泽看到沈清离在厨房里忙的这一幕，心里说不出的喜悦。 清离，辛苦了。 沈清离把最后一道醋溜土豆丝端上桌，又返回厨房给周雨泽添饭。把饭给他后，他才轻笑着说： 雨泽哥帮了我这么大的忙，只是我不太会做，不知道味道行不行。 周雨泽尝了一口炒牛肉，点点头。 味道很好，很适合我的口味。 沈庆黎边吃边挑自己做的菜的毛病，牛肉老了，汤咸了，但周雨泽说很好吃，还吃了很多，给了他不少信心。吃完饭，沈庆黎去洗碗，周雨泽卷着袖子过来。 庆黎去尝尝蛋糕，我来洗。 本来就是为了感谢你的。雨泽哥，我来就好。 周雨泽没再坚持，看着在厨房系着围裙洗碗的沈清离，他希望以后的日子都能这样。沈清离洗完碗准备去医院时，王强刚跟周雨泽交代完事情出去， 上了车，周雨泽拉住他的手。 青林，你怎么不戴戒指？ 哦，我们只是去阿姨面前假扮，到时候再戴吧。 周雨泽没再说什么，沈青离自然地抽回手。 那对戒指很贵吧？雨泽哥是担心被阿姨看出来吗？ 青离今天见了顾总。 沈青离点点头，将其中一些不能告诉周雨泽的事情略去，只说 顾总问我什么时候回国，让我去见一个人。 青离，不是我干预你的私生活，顾恒他很危险，他父亲是政客，哥哥在军队，在京城势力很大，而他表面上是总裁，实际在跟黑道打交道。 沈青离抿抿唇，没说什么。 在京城时我就注意到他对你格外关注，我担心他会对你做不好的事。 A 国最近几年也有年轻女孩失踪的案件，尽量离他远点。 顾恒他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 谁知道呢？ 沈青离沉默着没有接话。周雨泽帮他整理了下额间的发丝，嗓音温润。 我在香城有很多套房产可以给你常住，你看看你喜欢什么工作，我也可以帮你找。 沈青离顿了一下，总觉得周雨泽知道他和顾恒单独见过面后有些奇怪。 雨泽哥你放心，我答应过你的事情不会反悔的，只是我暂时不能去香城，我的大学没上完。 周雨泽点点头，拿出戒指，拉住他的手就要帮他戴上。沈青离握起手指， 我戴不惯戒指，可以等去香城再戴吗？ 我母亲疑心重，不能让她发现破绽。 他将他卷起的手指拉平，戒指缓缓推了进去。 就当是装饰品，没有别的意思。 沈青离看着自己中指上的戒指，没说什么，毕竟是他答应周雨泽的事情。又过了两天，沈青离已经跟赵医生确认了具体的治疗方案，他也看到接受治疗方案后清醒并痊愈的病人。看着他们一家人团聚的样子，他也期待着沈青叶能醒过来。 治疗费用我三天后打到医院账户。 赵医生跟他握手。 好，到时候沈小姐记得过来，病人还是需要亲人陪伴的。 好，赵医生拜托你了。 沈青离帮沈青燕按摩完后准备回酒店，跟周雨泽说治疗方案的事情，他答应过他回国后就把钱转给他。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期盼，沈青离甚至已经在想象沈青燕醒过来后他们回京城一起生活的日子了。 哎，沈小姐。 电梯里一名黑人女士跟他打招呼，沈青离一眼就认出来。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期盼，沈青离甚至已经在想象沈青燕醒过来后他们回京城一起生活的日子了。 哎，沈小姐。 电梯里一名黑人女士跟他打招呼，沈青离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当初安慰过他的那名因极限运动摔倒成为植物人的病人妻子。 艾丽塔夫人，恭喜您，您的丈夫痊愈了。 两人出了电梯，冬日暖阳落在他们身上。说起自己的丈夫，艾丽塔感慨地祈祷： 啊，是啊，感谢上帝，让我的丈夫回到我身边。 沈青离跟着他双手合十，握紧祈祷。阳光带来暖意，是希望的光。 可可一定要加油。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用了新的治疗方案，您丈夫苏醒之后身体有没有不适的症状？ 艾丽塔眉头蹙起，双手摊开。 沈小姐，您在说什么治疗方案？我的丈夫是自己醒过来的。 沈青离脚步僵在原地。 您说什么？ 他是在一个晚上突然醒过来的，并没有接受过任何特殊治疗。像他们这样的植物人是没有其他治疗方案的。 沈青离急促地拉住他。 可是赵医生说您丈夫是用了他的新治疗方案才醒过来的。 艾丽塔摇摇头。 他是不是弄错了？ 说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 我记得，在我丈夫醒过来的一个月之前，赵医生也跟我说过这个治疗方案，但是后来，这个方案似乎没有被 F 国医疗协会通过，任何一个医院都不能用在病人身上，而且这个治疗方案没有通过人体验证，当时我也是跟很多人打听才知道，赵医生也立刻改口，他说他只是跟我说一下，没有要让我丈夫做实验对象的意思。沈小姐，沈小姐。 沈清离就这么一直站在原地，一时间听不到也看不到眼前的一切。不知道过了多久，有名男子撞到他，他整个人跌坐在地上，刚才温暖充满希望的光此时照在雪上格外刺眼，眼泪不知不觉从眼眶溢出。一名护士走到他面前，小姐，您没事吧？沈清离慌乱地站起来， 没事。 傍晚，他坐在医院花园里的休息椅上，手中拿着那份关于新治疗方案的资料。根本没有新治疗方案，赵医生提出的这个针对脑死亡病人的治疗方案，在一年前就被医疗协会否决了，而他也瞒着医院暗地里找适合的活体医疗实验对象。沈清离一直在国内，那沈清燕就成了他最好的目标。赵医生没有充足的资金，所以想从他这儿骗100万作为实验资金。他提出的治疗方案方式非常极端，很容易导致病人死亡。沈清离无力地坐在椅子上哭泣，他差一点就要亲手害死自己的哥哥了。一时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便先去找了赵医生，想拖延时间把新治疗方案的时间延后。赵医生虽然没说什么，但还是一脸不悦，态度也变得不好了。沈清离明白，赵医生好不容易找到沈清燕，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要是他现在拿出证据跟他对质，沈清燕可能会有危险，他要先把哥哥换到其他医院。晚上，沈清离一直在等周雨泽回来，直到凌晨3点，王强终于搀扶着喝得昏昏沉沉的周雨泽回来了。沈清离帮王强将周雨泽扶到床上，他站在床边，犹豫地看着已经熟睡的周雨泽，最终还是小心翼翼伸手扯了扯他的袖子。 雨泽哥，我有事情想跟你商量，你能…… 周总要休息了，他这几天很累，今晚又喝了很多的酒。他已经答应帮你哥付医疗费，你要是真懂事，就别打扰他休息。 沈清离失落地离开周雨泽的房间，他可以等，但他哥哥不能等。这晚他一夜未眠，都在找关于新治疗方案的资料。网络上关于这种方案只有10年前有2个案例，而这2位接受过类似治疗方案的病人全都已经死亡。周雨泽跟赵医生关系好，在对治疗沈清燕的病上，他无条件地相信他，他支持新治疗方案，但沈清离不能让自己哥哥有一点风险。经过一晚上的资料整理，沈清离将赵医生违规对病人实施新治疗方案的证据交给了医务科，他的证据全面，医院帮沈清燕换了位医生。新医生虽然没有赵医生专业，沟通上也有些困难，但是至少沈清燕现在是安全的。跟新医生交流完，沈清离拉着沈清燕的手，想着回酒店后怎么跟周雨泽解释，突然有人推门进来。 沈小姐，我一心想帮你和你哥哥，你却去投诉我。 赵医生没有穿医院制服，他一步步靠近病床，眼睛里阴鸷的可怕。沈清离站起来， 是您先骗我的，您手里并没有使用新治疗方案治愈成功的案例。 之前为了说服他，赵医生伪造了不少病例，还请了托来骗他。赵医生丝毫不慌。 那又怎么样？万一你哥用了新治疗方案，他就醒了呢？ 总之我不会同意。 风险这么大，他绝对不会再把沈清燕交给赵医生。 那你为什么要去举报我？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那些证据，我差点就被医院辞退了。 那是你原本就违规。至于医院对你的处罚， 跟我没有关系。 想给沈清燕尽快换医生，只有用这个方法，他也是在自己有限的能力里保证沈清燕安全的唯一办法。 好，是我小看你了。 说完赵医生离开了病房。沈清离待到太阳落山才回酒店，从病房出来，走廊里的灯还没有开，有些昏暗。他心不在焉地往前走，经过一个病房门口时，里面忽然冲出来一个人影，他口鼻被捂住，几秒后便失去了意识。沈清离被一桶冰水浇醒。 都醒醒，吃饭了。 沈清离头晕晕沉沉的，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跟很多女孩一起被关在一个铁笼里。那些人戴着口罩，有的用桶往笼子里泼冰水，有的拿着面包往里面丢。笼子里的女孩们则纷纷去抢丢进来的面包，抢到就往嘴里塞。还有几名女孩跟她一样，没有力气去抢，只能蜷缩在铁笼里。丢完面包，那群戴着口罩的人敲着铁笼，用英语警告。 都老实点，别动歪心思，被我们发现谁想逃谁先没命。 铁笼传来的巨大声响刺激着所有人的耳膜，有的女孩被吓哭了，有的女孩在喊让他们放她走。随着那几名男子离开，铁笼内陷入一片黑暗。 他们要送我们去哪儿？ 不知道，我不想死。 听说 F 国赌场下面有人口交易，我们会不会 女孩不敢再说下去，崩溃地哭了起来。而沈清离此时也清楚，他可能也逃不掉了。他用身体唯一的一点力气去感受铁笼，铁丝很厚，不止一层，仅仅凭他们几个女孩根本就没办法出去。笼子所在的空间里摇摇晃晃，他们似乎在车厢里。不知过了多久，摇晃停止下来，一束刺眼的光线照进来，铁门被打开， 排着队往外走。 笼子外，几名手里拿着枪的雇佣兵将女孩们从笼子里拉出来。沈清离双腿发软，走得比较慢，他观察了眼四周，只有一个出口。 如果贸然逃跑，就会被射杀。 正想着，两名女孩忽然朝门口的方向跑去。随着两声枪响，两名女孩倒在血泊中，身体还在抽搐。其他女孩们被吓到了，包括沈清离，她也被吓得愣在原地。 看到了没，听我们的话能活下去，不听话动歪脑筋的就像他们一样。 说话的雇佣兵嘴里叼着一支烟，看他们的眼神如同在看货物。那两名女孩的尸体被拖走，剩下的人已经不敢再妄想能逃出这里。他们被关进一个密闭的房间里，房间里还有几名男孩，他们手和脚上都戴着链子，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伤。沈清离一眼就看到一名头上缠着纱布的男孩蜷缩在角落里，他觉得有些眼熟。等那群雇佣兵出去后，他走到那个男孩旁边。 我们见过。 被纱布缠着一只眼睛的男孩愣了一下，借着微弱的光线看着沈清离。 你是音乐会的？ 沈清离点点头。 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也被他们抓进来了。 男孩激动地扯住他的手腕，直到沈清离喊疼他才松开。 被他们抓进来，基本没机会出去了。哎，我叫肖新野，看你的样子是 C 国人。 沈清离摇摇头，看着他只露着一只的琥珀色眸子。 我是 A 国人，我叫沈清离。 肖星野勾唇笑了一下，纵使满脸都是伤，他的笑依然带着痞气。 啊，我会说中文。 沈清离听到熟悉的语言，心里说不出的触动。 别感动了，还有不到五个小时，我们就要被送到拍卖场了。 沈清离脸色煞白，之前自己看的新闻竟然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了。 他们把我们拍卖出去做什么？ 将年轻的男人女人买回去取人体器官。 沈清离瞪大姓谋，眸子里都是惊恐。 被他们抓来的要么是稀有熊猫血，要么家里有亲人需要器官移植，但在拍卖会上没被拍走的人会被他们当场处理，所以被拍走还有一点活着的希望。 沈清离看着萧星野，他早他们几天到这儿，但房间密不透风，雇佣兵更不可能跟他们说这些，他是怎么知道的？ 萧星野，你是熊猫血吗？ 不是。 那你为什么会被抓进来呢？ 刚才跟他一起被带过来的全都是女孩，里面的男性很少。萧星野拉住他的手，声音变得虚弱。 我是联合国派遣过来调查这个拍卖会的警察，在音乐会上我偷听他们交易，被他们发现了。 沈清离看着萧星野，他一边眼睛还没消肿，腰腹的伤口更是在发炎。 两年前 F 国被黑道控制后，经常有来旅游的年轻人失踪，很多国家开始派遣卧底警察来调查，但是他们太猖獗，根本就不怕。跟我一起来的两名同事都已经牺牲了。 沈清离靠着冰冷的墙面，一整天没吃东西，又被淋了冰水，身体在发着抖。 相信我，尽量配合他们。你长得好看，被拍走的几率很大。从这里出去，你可以跟拍走你的人商量，让家人用钱来赎你。只要你运气好，碰到不等着器官移植的，家里人再出高价，他们会送你走的。 没有人，没人会赎我。 他摸摸中指上的戒指，没再说什么。能救他的只有周雨泽，但沈清燕的事情后，他觉得周雨泽不会费这么多心思和钱救他。是他太天真，以为周雨泽能像小时候一样信任他。 那也不能留在这里，我身上都是伤，没人会拍我，也许明天我就会死，至少被拍走还能得到一线生机。 沈清离将脸埋在膝盖里，无助的眼泪默默地流了下来。 沈清离，你是不是缺心眼？愚蠢又清澈的大学生，我面前这个就很有代表性。 不知为何，脑海中浮现出顾恒说这两句话时的样子。是啊，前半生被家人被哥哥保护着，以为这个世界跟他想象的一样简单。顾恒说的没错，世界很复杂，人心也很复杂，家人全都离他而去，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没有能够依靠和信任的人了。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别别扭扭地拒绝顾恒的帮助。从父母消失后，他就不该有寄予，有期望。他都已经自身难保了，还想在未来的某一天让自己藏匿这么多年的感情窥见天光，真是可笑，真是愚蠢。不知过了多久，铁门被打开，雇佣兵丢了几袋衣服进来。 换衣服，把自己弄得干净点，你们最好祈祷有人愿意拿高价拍你们。 袋子里全都是性感裸露的衣服，很多女孩看到后都不愿意换。萧星也用胳膊推他， 快去挑几件过来，我给你参考，顺便帮我选一件。 你要换？ 沈清离脸上已经没有生气，整个人死气沉沉的。 啊，你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吗？哪怕只有一点希望，也要活下去，坚强一点。 沈清离吸吸鼻子，去给他找了件干净的黑色卫衣。在他的帮助下，萧晴也换上了，只是他身上的伤口有些骇人。 你也去换。 沈清离找了一条红色裙子，胸口的布料很少，穿上后下摆的长度也只到屁股下面。他浑身不自在，偏偏萧星野却愣愣地看着他。 哼，你这么瘦，身材还挺好。 沈清离急忙用自己的衣服挡住胸口。 我还是换一件好了。 就这件吧， 想要活下去，要尽量表现出自己的优势。要是我脸上没伤，我也是帅哥。在拍卖会上也会很抢手，你见了都会脸红心跳的。 他为了缓解沈清离的情绪，跟他开玩笑。 我才不会。 沈清离侧对着他坐下，萧星野苍白的脸上带着顽劣的笑容，却不小心扯到伤口。 没事吧？ 沈清离低头查看他的伤口。 反正都是快死的人。 他说完，沈清离感觉自己脖子一凉，他低下头，只见自己脖子上多了一条星星吊坠的项链。 这是什么？ 萧星野精神已经不太好了。 要是你真的能离开这里，帮我带着他吧。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东西，我送你了。 沈清离让他靠在自己肩膀上，星眸空洞地看着前面发呆。 如果我真能出去，我可以帮你把情报带给需要的人。 萧星野作为来调查的警察，一定查到了不少信息，但他摇摇头。 你能活下去已经很好了，这些信息太危险了，而且你在这里见过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跟你说明我的身份，只是想要你相信我，跟着我说的去做。你是好女孩，我希望你能活下去。要是有机会，帮我把项链埋在一个风景好的地方，也不枉我帮你一场。 沈清离只是个普通人，他当然希望有人把他查到的东西带出去，但这么做对这个女孩不公平。当门再次被打开后，有的女孩不愿意换衣服，被打了一顿，然后被强制换上。 他妈的，不穿骚一点怎么卖好价钱？ 雇佣兵边扯女孩的衣服边骂。 换好衣服的排成一排跟我走。 说着他看向角落里被打得站不起来的几名男子。 站不起来的留下，半死不活的去了也卖不了钱。 沈清离站起来想拉小星野，但他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奄奄一息地看着他。 沈清离，后悔无期。 小星野知道他可能都撑不到明天。说完他闭上眼睛没再看沈清离。在雇佣兵的催促下，沈清离跟一群女孩从房间出去。外面声音非常嘈杂，甚至还听得到因为被人做局赌输太多钱被逼着给家里人打电话的人。沈清离每经过一个房间门口都吓得冷汗直流。他们穿过一条封闭的长廊，进了一个纸醉金迷的赌场。雇佣兵带着他们去乘坐前往地下拍卖场的电梯。等电梯时，他忽然听到另一部电梯里传来男人的求饶声。 顾总，顾总，求求您了，您就饶我一次吧。 沈清离脚步猛地一僵。雇佣兵正要开口让沈清离进电梯，发现他站在原地没动，一直看着旁边的电梯。电梯门打开，里面出来几名亚洲男人。有一名男子被拖出来，并没有他以为的那个人。 是啊，那个人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儿呢？ 他脚步慢了一些，啪的一声，沈清离被重重扇了一巴掌。 妈的，要不是这里不能随便开枪，你早死了，滚进去。 沈清离捂着脸低着头，浑身麻木地进了电梯。电梯到了地下三层，本以为已经到了拍卖会场，但三层依旧是赌场。直到雇佣兵又带着他们进了一个电梯，这个电梯跟之前的不一样，需要铜模验证启动。不知道又往地下下了几层，当电梯门打开时，沈清离依稀看到一群戴着面具的买家正陆续前往拍卖会正厅，他们则被带进拍卖会后台，站成一排。工作人员依次给他们贴上号码牌，戴上脚铐。沈清离是九号。随着第一名金发女孩上场，拍卖会现场响起激烈的竞拍声。金发女孩长得漂亮，年纪又小，身上没有任何伤，最后被人用30万美元买走。 二号是男性，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个子矮，又被打得断了只手，没有任何人竞拍。几分钟后，他被粗暴地从台上拉下来。 带去手术室，能留的都留下。 闻言，男人吓得晕了过去。有几名胆小的女孩也被吓哭了。沈清离握紧双手，呼吸急促，看着一个个上台被拍，又看着没被人拍到的女孩被揪着头发扯回来，丢到隔壁房间里。几名雇佣兵进去，随后传来凌辱的声音。沈清离心脏提到嗓子眼儿。萧星也说的没错，被拍走至少能多活几天。在医院都敢对他下手，大概是赵医生找人把他绑过来的。他挡了他的路，现在沈清燕还在医院，他还想亲眼看到沈清燕睁开眼睛，他不能就这么死了，他要活下去。 九号。 沈清离将自己的头发别到耳后，进入拍卖会台上，前面黑压压一片，坐的都是戴着面具的人，他们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台上只有一束刺眼的光打在他头顶。第26，拍卖会主持人开始介绍。 来自 A 国的女孩，标准亚洲美人，身高168，体重46公斤， O 型血，身上除了贫血没有任何疾病，起拍价10000美元。 沈清离抬头看着一片黑的观众席，没有一个人叫价。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仿佛看到地狱在跟他招手，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 20000。 30000。 35000。随着有人陆续叫价，沈清离却只觉得越来越绝望。就算被拍走也是死，也是被折磨，他的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他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黑压压的观众席。 10万。 嚯，这位先生叫价1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这位亚洲长相的美女在咱们拍卖会上很少见，不要错过。 11万。 11万5。 20万。 沈清离看不清观众席上的人，只能靠着轮廓分辨，那名叫20万的人似乎是名老年人。 21万。 22万。 25万。 现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最后只剩下之前坐在右边叫20万的老年人，还有左边叫25万的一名胖女人。主持人很少见到这么激烈的竞争场面，激动的连声音都提高几分。 25万，一次，还有没有加价的？26万，右边这位先生又举牌了。 胖女人没有再加价。沈清离抿抿唇，指甲陷进肉里，他大概要被那名老年男子拍走了。 26万一次，26万两次。 主持人举着锤，快要落下的前一刻，沈清离清楚地看到观众席正中间有人举起了拍。 100万，中间这位先生一次性加到了100万美元，我们拍卖会上第一次出现这么高的拍卖价格。 主持人亢奋的声音传到沈清离耳朵里，观众席上一阵骚动，纷纷看向叫出100万的人。沈清离也看着中间戴着黑色面具的男人，男人穿着西服，隐藏在黑暗中，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男人的轮廓非常熟悉。 100万两次，成交。 沈清离最终以100万美元被那名戴着黑色面具的男子拍下。他被带回后台，那些雇佣兵对他的态度瞬间好了许多。 我在这里干了2年，还是第一次看有人出这么高的价格。别动啊，我帮你解脚链。跟我走吧，我带你去见买主。 穿着西装的工作人员带着沈清离离开拍卖会场，进入一个非常华丽的会客厅。 哎，先生，您的货。 沈清离被推上前，戴着黑色面具的男人上下打量着他。 嘿，您就甭看了，他身上绝对没有伤口，我们保护的都很好的。 工作人员拉着沈清离让他转了一圈，沈清离全程低着头没有说话， 身体在微微颤抖。 你走吧。 啊，那我就不打扰先生了。 工作人员离开后，会客室内只剩下沈清离和黑面具男人。两人都沉默着，沈清离僵硬地站在原地，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的。终于，良久的沉默后，男人冷声开口： 跟着行舟的来 F 国，好玩吗？ 听到熟悉的声音，沈清离死去的身体再次鲜活起来，他心脏在猛地跳动，呼吸也找了回来。 顾恒， 他结结巴巴，如同一个刚学会说话的小孩，神色依旧木讷。 被吓傻了。 看着女孩呆呆的样子，顾恒心底像是被扯到一样，有些疼。他语气不自觉温和了些，抬手帮她整理粘在脸颊上的发丝。沈清离依旧定定地看着他，生怕眼前的人忽然消失。 是他把你卖了？ 不是。 他努力保持镇定，颤着声音解释： 是我哥的主治医生，我害他丢了工作。 今天要是我没在拍卖会，你是会被那个老男人拍走做代孕工具，还是被那个胖女人拍走取器官呢？ 顾恒的语气很冷，没有任何温度，但刚才在拍卖会上看到沈清离站在那儿，他也是真的慌了。 对不起。 沈清离乖乖地站在他面前，小小的脑袋垂着，大气都不敢喘，如同一个害怕被丢弃的宠物。 为什么总是这么可怜？ 顾恒也是没脾气了，刚才心里一大堆想质问他的话，此刻一句都说不出口。 别憋着了，害怕就哭吧。 话音刚落，沈清离上前一步靠近他，手指紧紧地揪住他的西服下摆，大颗大颗的眼泪往下掉。他说不出什么感谢的话，他对顾恒的感激并不是一句谢谢，或者将那100万美金还给他能抵消的。他刚才举的牌喊出的100万美元，给他的是一次新的生命。顾恒看着自己被他揪皱的衣服，还有他掉个不停的眼泪，心莫名软了又软。第一次觉得小姑娘的眼泪很会骗人。 脸怎么了？ 顾恒看着他红肿的侧脸，沈清离什么都没说，只是摇摇头，白皙的脸上还能看得出巴掌印。顾恒伸手轻轻磨蹭了下，哭了一会儿，沈清离眼泪止住了。顾恒看他冷静了些，将西服外套脱下来往他脑袋上一盖，胡乱地帮他擦脸上的泪痕。 哭够了。 他点点头，眨着红彤彤的眼睛看着他。男人戴着黑色面具，大半张脸被遮住，只露出性感的薄唇和坚毅的下颚线。 好，披上我的衣服，我们出去。 沈清离愣着不动，似乎还没有从被救的情绪中抽离。顾恒视线扫过她性感的裙子。 不穿，还想让多少人看？ 闻言，他迅速披上顾恒的衣服，宽大的西装将他整个上半身遮得严严实实。顾恒看他乖乖站在自己旁边的样子，伸手一把将他揽到怀里，带着他离开了会客厅。雷泽守在门外，看到顾恒带沈清离出来，往前站了一步。 顾总前面。 他跟顾恒低声说了句什么，沈清离听不到，只是他听完一把扯下自己的领带，抬手将领带遮在沈清离双眼上，视线被剥夺，他下意识一把攥紧顾恒的袖口。 我不会丢下你。 顾恒将他的小手移到自己手心里握紧，抬眸看上去，女孩白皙的脸上因为刚才情绪激动正泛着红晕，一双漂亮的眼睛被他的黑色领带遮住， 只露出小巧的鼻子和娇艳欲滴的红唇。他伸手捧住她的脸，细腻的手感让她舍不得移开。 顾恒， 女孩柔软的声线刺激着顾恒身体里的每一寸神经，他几乎没听过她叫他的名字，就算叫也是在床上跟他求饶的时候。 我在。 听到他应声，沈清离便静静站着。顾恒自嘲地笑了一下，修长的指尖落到他柔软的唇上。沈清离拒绝过他这么多次，又是被咬又是被扇巴掌的，他现在怎么就一点气都没有呢？反而在这种情况下还在想那些事儿。他喉结滚了一下，压下心里的欲望，将沈清离扯进怀里。 走了。 视线被剥夺后，沈清离的听觉和嗅觉仿佛被放大，没走几步他就闻到空气中的血腥味儿。他心中一紧，拉着顾恒胳膊的手不禁收紧。墙的另一边似乎有痛苦的呻吟声，听得他头皮发麻。忽然脚底踩到湿湿的东西，他倒吸一口凉气，忍不住出声。 顾恒。 旁边的男人伸手将他又往怀里护了护，独特的木质冷香将他包围了起来。 别怕，是水。 他点点头，脚步不敢放慢。大概走了100米，耳边的声音变得嘈杂起来。顾恒带着他进了电梯，将领带解下。恢复视线后，沈经理仰头看着他。 刚才那里被打死个人。 所以不是水。 顾恒淡淡应了一声，按下电梯后语气带着冷意。 跟你一起被人拍卖的，没人要他。 沈清离记得那个女孩就是不愿意换衣服，穿着自己被弄得脏兮兮的衣服上台的。下来后几名雇佣兵就把她拖进房间里了。他下意识摸了下脖子上的星星项链。 顾恒。 顾恒低眸看他。 没有上拍卖台的人能活多久？ 不知道。 顾恒看起来心情不太好，语气也异常冰冷。 我被抓进来的时候认识一个人，他让我换衣服，告诉我活下去的办法，他帮了我很多，他是个好人，你有没有办法救他？ 沈清离知道自己自身难保，还想着救别人就是不自量力，但他不想让萧星野这样的人消失在这个地方。 好人。 沈清离急忙点头，看到顾恒感兴趣，星眸亮晶晶地看着他。 他叫萧星野，年纪跟我差不多，可是他伤得很严重，那些人把他留下来了。 顾总。 没等顾恒说话，跟在他们身后的雷泽激动地低声跟他说了句什么。面对沈清离疑惑的视线，顾恒吩咐 让林秘书来大厅，把小丫头带出去。 是。 之后雷泽给林秘书打电话，沈清离苍白的小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你会去救他吗？ 老老实实跟着李秘书，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 我下次一定会小心的。 管好你自己，你说的那个人可能已经死了。 沈清离安静下来。也是，这儿是什么地方？顾恒凭什么救出他后又去救萧星野？他默默解下脖子上的项链，小心放到口袋里。林秘书看到沈清离的那一刻，整个人愣在原地。 沈小姐。 顾总让你把沈小姐带出去，我们还有事。 雷泽说完，林秘书才恢复他笑盈盈的脸，恭敬道： 沈小姐跟我来。 沈清离跟着林秘书离开时，顾恒正背对着他们打电话。顺利走出纸醉金迷的赌场那一刻，沈清离感受着外面湿冷的空气以及飘着碎雪的天空， 有那么一瞬间，像是自己从地狱回到了人间。 沈小姐快上车，外面冷。 林秘书站在车旁边帮她打开车门。沈清理俯身上车，里面空调开得很足。 那边有毯子，您可以盖上。 林秘书说着，又从副驾驶递过来一杯热水。沈清理双手接过道了谢，不免想起同样跟在周雨泽身边的王强，他对他的态度带着很多自己的主观意识，他防备他，不喜欢他跟周雨泽过多接触。 林秘书， 沈小姐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沈清离眨眨眼睛， 林秘书不会觉得我对顾恒有所图谋吗？ 我只是秘书，只凭顾总的意思办事。 我今天又给顾恒和你添麻烦了，对不起，我欠他太多了。 顾总都不觉得麻烦的，我自然乐意支持。沈小姐想还顾总的人情其实很简单。 我明白，这个人情我会还的。 沈清离握紧盖在自己腿上的毛毯，顾恒需要的只要他能给，他都会给。至于其他的，沈清离伸手盖在自己心脏处，这个秘密他会继续藏好。半小时后，沈清离看到了顾恒的身影。林秘书匆匆下车帮他开门。 顾总怎么样？ 安排医生过来，伤得有点重。 顾恒吩咐完自己上了车，林秘书和雷泽站在赌场门口正商量着什么。沈清离瘦小的身躯站着后座的一边，顾恒进来就让司机开车。车里很静，顾恒打开笔记本电脑，修长的指尖在键盘上回复着邮件。沈清离安安静静坐在一旁，心里想着刚才顾恒和林秘书在外面说的话。直到顾恒将笔记本电脑合上，他才小心翼翼地开口问： 你们刚才是去救萧星野的吗？ 顾恒深邃的眸子看了过来。 这么担心他？ 他是个很好的人， 我们素不相识，可是他帮了我，要不是他告诉我那些，我都可能没有机会被你看到。 他当时根本不想换那些衣服，甚至还想凭自己的能力逃出那里。吞吞吐吐几句话，顾恒没耐心再听下去。 死了。 什么？ 上不了拍卖会的人，当时就会被带走处理。 沈清离低着头，胸口闷得难受。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有能力把你说的那个人带出来？ 沈清离看了他一眼，杏眸落寞的没说话。顾恒指尖在膝盖上点了点。 沈清离，你实话跟我说，我送你回国以后，你不会去报警揭发我吧？ 我没有这么想。 他刚从那地方出来，哪有心思想这么多。 你没有证据，而且我手里有京城最好的律师团队，你要是敢去，我的律师可以送你进去蹲几年。 顾恒说着，大手一把握住他的后脑勺，将他拉近。沈清离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我没有说过，是你自己说的，你会有这样的顾虑 就代表你心虚。 顾恒显然没想到沈清离敢这么说，他勾了下唇，一双黑眸里写满了玩味。 我是挺心虚的，都被你看到两次了。我看你身体挺好的，不然我跟刚才拍卖会上的老头商量一下，把你转卖给他。 沈清离活了20年，哪里被人这么吓唬过？顾恒刚说完，就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我不会说的。 他现在哪儿还有心思想那些啊？而且他并没有看到顾恒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他拉住顾恒的手。 求求你，你别把我转卖，我真的不会说的。 顾恒被他这句话说得心里痒痒的， 刚才那些恶劣的玩笑也没再进行下去。 跟着我要有价值。沈清林，你有什么价值？ 你不是让我回国见一个人吗？我答应你，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沈清离真诚地看着他，现在这种情况他只有跟着顾恒才安全。顾恒淡淡勾唇， 做什么都行。一个月前的问题，现在重新回答。 一个月前顾恒问他跟不跟他，他的答案都是不跟。 我跟你。 沈清离点点头，一双杏眸水汪汪的，惹人怜惜。顾恒眼神如墨， 吻我。 他捏住他的下巴，冷着脸。 还需要我说第二遍吗？ 话音刚落，沈清离就将自己的唇凑了上去，轻轻在顾恒薄唇上点了一下，随即分开，观察他的神情。仅仅这么一碰，顾恒的呼吸立刻重了起来，看着他的眼神也不再单纯。 人你不用见了。 为什么？ 沈清离顺着他的话问。之前他特意把他叫过去，还说给他慈善捐助，只让他回京城见一个人。这件事对顾恒来说应该挺重要的，但是为什么又不见了？修长的指尖顺着他白皙的脖梗往下，沈清离感觉到披在肩膀上的西装外套摇摇欲坠，才急忙拉住。 啊，顾恒。 他若无其事地盯着他泛红的脸，指尖却没有他神情这么清白。沈清离穿的裙子本来就暴露，胸口只有两片薄薄的衣料，将他姣好的身材显露无遗。粗粝的手指抚过他敏感的皮肤时，沈清离轻轻颤了一下，无力地抓住顾恒的手腕。顾恒抬眸，手指用力捏了一下。 顾， 沈清离的声音淹没在炙热的吻里，顾恒与他唇齿纠缠，手上的力道却越来越重。就在他快喘不过气来时，顾恒松开了他。司机刚才已经把隔板放了下来，此时车厢里都是两人暧昧的喘息声。顾恒又在他被吻红的唇上亲了一下才松开他。他将手收回，神色已恢复如常，边帮沈清离拢着衣服边说， 我们这种关系再去见他很奇怪。 沈清离抿抿唇，坐直身体。 你说的人到底是谁？ 你不用知道。 顾恒握住他的手，有意无意地磨蹭着他的戒指。 还真戴上了。 沈清离坐着没动，忽然想起什么。 顾恒，能不能借你电话用一下？ 怎么？你要告诉周雨泽，我花了100万美元把你买了吗？ 我突然消失了，他肯定很担心，我先给他报个平安。 顾恒闭上眼睛，明显是不同意。沈清离犹豫片刻，缓缓伸手过去，勾过他的小拇指，声音软软的。 顾恒， 跟他分手。 他虽然只需要沈清离做他的床伴，但也不允许他跟别的男人有关系。 我没有跟宇泽哥在一起。 沈清离把之前拜托周雨泽借自己钱的事儿告诉他，又将手上的戒指拿下来。 我哥的主治医生有问题，这100万应该不用借了。 新治疗方案是假的，只是他告诉周雨泽，他不愿意相信。顾恒拿过戒指，再发现戒指内侧两人名字的缩写，当即冷笑一声。 办情侣是假，骗你这缺心眼的傻丫头跟他回襄城才是真。 你别这么说，宇泽哥，他没有义务帮我。没出这事之前，能借给我钱的人只有他了。 沈清离语气感慨，提起周宇泽， 心中依然感激。就算周雨泽真的骗他回襄城，他也认了。顾恒却听得冷了脸。 周雨泽借你的100万你还没拿到，我这儿的100万已经因为你花出去了。 沈清离侧头看他，眨眨眼睛，急忙解释， 我这么说不是要赖账的意思，只是雨泽哥他现在也许正在到处找我，我不想让他这么担心。 顾恒拿出手机随意丢给他，看沈清离还想把戒指拿回去，冷着脸将戒指握住。 交换。 沈清离没坚持，坐直给周雨泽打电话。 雨泽哥， 清明。 周雨泽那边有风的声音。 你在哪？这两天我一直在找你。 他的声音都在发抖。 我现在已经没事了，明天见面之后我再跟你说这两天发生的事。 这些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周雨泽语气缓和了些。 好，你把位置发给我，我明天来接你。 沈清离又跟周雨泽说了几句话，挂电话后把手机递给顾恒。顾恒没接，冷冷睨着他。 你觉得你明天还能从床上下来？ 沈清离心里清楚，当初自己不愿意答应顾恒的事儿，今晚过后两人已经心照不宣。他没什么能报答顾恒的，唯一的就是当初他想让他跟着他做他的床伴，做见不得光的情人。现在他愿意跟着他，无论什么身份，只要他还需要。没有顾恒，他今晚只能进地狱。 没关系，我能起得来。 沈清离一本正经地看着顾恒，顾恒眯着黑眸。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他垂下眸子，点点头。 以后我会好好跟着你，但是还要请你帮我个忙。 说。 我哥哥，你能帮我把哥哥安排到京城的医院吗？ 可以。 真的？ 沈清离又惊又喜，他没想到顾恒答应得这么爽快。顾恒很满意沈清离的乖顺，他说的条件他自然也会办到。他黑眸沉沉的，目光落在那张漂亮精致的小脸上，似乎自己的情绪也被沈清离带动，心中有一丝丝悸动。 还有什么？ 还有，我可以一直跟着你，但在这期间你不能有别的女人。 你觉得我还有谁？ 挺多的，沈妙音。 沈清离想起顾恒的车不止一次去学校接过沈妙音，他额头被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他抬眸望去，顾恒漫不经心地开口， 我母亲在找她朋友的孩子，但是一直找不到，可最近他身体不好，所以我就找沈妙音去搪塞他。 沈清离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结果他目的不纯，我母亲跟他接触两次后就发现不对劲了。一个月前在沁园，我其实是想让你去见我母亲的。 沈清离脸上瞬间出现了红霞，这么说是他误会了，他以为顾恒是要找干净的女人过夜，结果他却……顾恒的指尖在他红透的耳垂上捏了一下。 所以，沈清离，是你睡了我，还要给我要钱。 我…… 沈清离结结巴巴，此刻他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永远不要见到顾恒。男人却不依不饶， 睡了我给我要钱也就算了，我想睡回来你还要跟我划清界限。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误会了，我以为你找女人是为…… 沈清离的视线不经意划过顾恒的腹部，像是被烫到一样，又迅速移开。顾恒一把扯住他的手腕。 沈妙音那种货色，就算给我灌药我都睡不下去。 他突如其来的冷厉让沈庆黎浑身紧绷，冷沉沉的眸子落进他杏眸里，让他心间一颤。 对不起。 顾恒松开了他。 等我真的有了别的女人，会让你离开，最多一年。 两人都没再说话，车里很安静。快到酒店时，沈庆黎又说了句， 你要是需要我帮你去见你母亲，我也可以的。 不合适。 他母亲可是要认那个女孩做干女儿的，沈庆黎现在是他的人，再去他母亲面前哥哥妹妹的叫，这算什么？顾恒把他送到酒店就走了。沈庆黎吃了些酒店送来的东西，进浴室泡了个热水澡，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这两天经历的事情。顾恒花钱把他救了出来，还愿意帮他接哥哥回国，萧星野的话也在脑海中回荡。也许是太累，沈庆黎想着想着靠在浴缸里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他感觉有人在捏他的鼻子，他睁开眼睛，迷茫地看着眼前的男人。顾恒一只手撑在浴缸边，袖子往上卷了两折，隐隐可见皮肤下面的青筋，似乎刚从外面回来，身上还带着寒气。他眸子黑沉沉的，五官凌厉清冷，薄唇紧紧地抿着，开口很是冷漠。 发烧了，出来。 顾恒走出浴室，沈清离撑着酸软的身体从浴缸出来，用干燥的浴巾将自己裹紧。 找个医生过来，要女的。 浴室外隐隐传来顾恒说话的声音，小桌上有一件杏色睡裙和贴身衣物，应该是顾恒刚才带进来的。沈清离被烧得迷迷糊糊的，比上次那一夜过后烧得要高，走路时步伐都是虚浮的。从浴室出来，顾恒站在落地窗前，俊美清冷的脸上没什么表情。沈清离主动走近他。 还做吗？ 顾恒显然没想到他开口第一句话会是问这个，心中莫名生出逗弄他的想法。 这么疼，能动？ 沈清离呼吸有些费力，说出口的话格外烫嘴。 之前都是你动。 小巧的下巴被挑起，顾恒淡淡勾着唇。 是你取悦我，还是我取悦你？ 沈清离点点头，秀眉轻拧，似乎很是苦恼，模样羞涩又可爱。 我动。 顾恒被他这样子弄得眉眼染上笑意，这次小丫头是真的被吓坏了。刚好他今天去赌场也是救人的，那人没进拍卖场，无意间发现这小丫头，要是今天他们错过，可能再也见不到沈清离了。想到这儿，顾恒心中有些许庆幸。 动什么？再动又要晕过去。去床上休息，等医生过来给你检查。 沈清离站着不走。 还有事？ 我哥他不能在这待太长时间，我担心之前的主治医生会伤害他。 顾恒冷冷看他一眼，朝书桌走去。沈清离跟在他身后，只见他拿起手机翻找着什么。 这么主动，是担心我变卦吗？ 沈清离默认，赵医生找人把他送给 F 国的人口拍卖会，肯定是因为他妨碍了他。他担心赵医生还会偷偷在沈清燕身上进行新治疗方案。 你哥住的医院名字这些信息告诉我。 F 是高新区医院，沈清燕27岁。 沈清燕。 顾恒打断他，递了支笔给他。 写下来。 沈清离不解，但照做。顾恒看着白纸上清秀的三个字，薄唇抿成了线，随后带着复杂的情绪看向沈清离。 你哥是沈清燕？ 嗯，你应该记得他，高中时你们一个学校的， 你还跟他打过架？ 沈清离越说声音越小，顾恒俊眉轻拧，视线落在他身上，像是在回想什么。 高中的时候，我好像见过你。 沈清离平静的心底泛起阵阵涟漪，曾经的记忆在脑海清晰浮现。少年跟眼前的男人重叠，他垂下眸子，摇摇头，胸口闷闷的。 那个时候小，记不清了。 顾恒没再追问，继续给助理发着消息。 他什么时候成植物人呢？ 2年前，他来 F 国谈合作，出了车祸。 就算他出事了，只有你一个人，沈家也不至于落魄至此。 钱被舅舅拿走，沈家房产也全被卖了，我找不到他们。 顾恒看着他清瘦的小脸儿，想起他这一个月到处找工作，不去上学，被人欺负，身体营养不良，还有他住的地方又破又旧，一时间心间涌起复杂情绪。他放下手机，指尖轻轻抚过他的眼睛，难得语气温和。 跟着我，我不会再让人欺负你。 沈清离脸蛋烧得泛红，小心翼翼地开口。 可是我还是想去工作，你能不能不要让他们找我的麻烦？ 顾恒探了探他额间的温度。 我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 沈清离是有些不信的，无论是高尔夫球场还是培训中心，都有证据指向顾恒。 可是在高尔夫球场投诉我的就是之前跟你一起去球场的乔越高层。 乔越高层就一定是我的人吗？他们两个是乔越高层里最支持和巴俄科技合作的。 他只说了这一句，沈清离心里已经明了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会被高尔夫球场辞退，可能是周宇泽搞的鬼。 还没有证据。 沈清离已经怀疑，但他还是觉得周宇泽不会做这样的事儿。 证据指向我，就毫不犹豫地认为是我；指向他，你就帮他说话。 深邃的黑眸仿佛能将人看透。 沈清离，你到底是谁的人？ 沈清离也觉得自己的想法太片面。 这么相信他，是喜欢他？ 沈清离拉住他的手。 是我不对，但你之前威胁过我，让我回学校上学，而且培训班那些家长也说是你，我才以为是你想让我去上学，不想让我工作的。我下次绝对不会了。 顾恒现在是他唯一的希望，他帮了他这么多，以后他会尽量不惹他不快。听着沈清离诚恳的道歉，发着烧的体温有些灼人，从他手心传到心底。意外的，沈清离这样的道歉他居然很受用。 明天京城的医生会过来接沈清燕回国，全程给他配置医疗团队，路上不会出差错。 沈清离不敢置信，之前这么困难的事情在顾恒这儿竟然这么轻易就解决了。他一阵哽咽，说话都结结巴巴。 真的吗？那明天 等我这边的事情办完以后，你跟我一起去。 沈清离没反驳，乖巧的点点头，感激的看着他。 好，我哥就麻烦你了。 林秘书带着医生到时，顾恒已经不在房间了。医生给他开了药，配了点滴，让他闭上眼睛休息。沈清燕那边顺利解决，沈清离整个人放松许多，但他总是会想起萧星野。 现在萧星野是不是已经…… 想着想着，沈清离睡着了。沈清离醒过来时，烧已经退了。去卫生间上厕所，才发现自己生理期到了。酒店房间里没有卫生用品，他便想出去买。刚从卫生间出来，就看到男人修长的身影。昨晚顾恒是在另外一个房间休息的。 换衣服，带你出去吃东西。 昨晚顾恒是在另外一个房间休息的。 换衣服，带你出去吃东西。 顾恒朝床上的衣服抬抬下巴。沈清离站在卫生间门口不动，整个人很局促。 我想先下去买点东西。 沈清离没穿鞋，白皙的脚踩在地毯上，她的睡裙堪堪遮到膝盖上面，露着纤细的小腿。乌黑的长发柔顺地垂在肩膀上，一双眸子泛着水光，小巧樱唇轻轻抿着，像是被人欺负了一样。顾恒心底深处的火焰被点燃，他缓缓抬步走过去，宽松的睡裙在女孩身上却带给她无尽的吸引力。 烧退了吗？ 已经好了。 樱唇轻启，娇软悦耳，随着他将额头贴过去，淡淡的甜香几乎瞬间激起他身体里的欲望。本是贴额头的动作，顾恒却捧着他的脸吻上了他的唇，细碎的吻一路向下，牙尖发痒，咬上了少女细嫩的脖梗，直到听到轻哼才由咬变成吻。但他的脖子上还是留下一个显眼的吻痕。顾恒满意地看了一会儿，沈清离以为他只是跟他接吻，毕竟现在是早上，可男人磨蹭了下自己留下的吻痕后将他抱进怀里，下一刻他的背部陷入柔软的床上，男人的身影随即压了下来，单薄的睡裙很快被掀起。沈清离急忙拉住他的手，浑身写满了抗拒。顾恒感受到便松开他，胳膊撑在他脑袋两侧，冷着眸子看他，似乎在等他解释。不是都答应了，他还拒绝什么？沈清离只能红着脸偏过头。 我生理期。 顾恒仿佛被浇了盆冷水，站起身进了浴室。浴室里传来淅淅沥沥的水声，沈清离站到浴室门口。 顾恒，我能下去买点东西吗？ 手机在桌上，需要什么告诉林川。 门那边传来男人沙哑低沉的声音，沈清离耳尖发热，拿顾恒的手机给林秘书打电话。顾恒从浴室出来时，沈清离已经换好衣服，坐在沙发上等他了。 林秘书说宇泽哥来了，就在酒店餐厅里。 顾恒擦完头发，拿过干净的衣服往身上套，沈清离匆匆移开视线。 你听到他来这么开心？ 没有开心。 他哪儿开心了？就是正常说话而已。跟自己一起来的人忽然失踪，周雨泽肯定急坏了，又是在 F 国这种地方。顾恒穿好衣服，两人便去餐厅见周雨泽。电梯上，沈清离站在顾恒前面一点，他穿着白色针织裙，穿着一件咖色大衣，长发随意地在脑后挽起，只留了几缕碎发在脸侧，就这么静静站着。看着他白皙的脖梗，顾恒刚刚在浴室压下的燥热此刻又升腾起来。 沈清离， 他淡淡喊他的名字。沈清离刚侧头看他，后脑勺就被男人按住，唇齿纠缠。他承受不住，脚步后退，后背贴到电梯上。好在顾恒只吻了几秒就松开他，修长的指尖勾住他脸侧的碎发，帮他别到耳朵后面。 跟周雨泽亲过吗？ 没有，我们只是朋友。 听他这么说，顾恒才跟他拉开距离。电梯门也刚好开了，沈清离先一步出去，顾恒步伐散漫地跟在他身后。餐厅里，周雨泽早已经等得坐立难安。昨晚沈清离让他来这家酒店见他，之后那个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他只能早早来这里干等着。看到沈清离的身影，周雨泽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 麒麟。 他朝他走过去，既惊喜又开心，伸手想抱他，他却被身后的男人一把扯到怀里，占有欲十足。 顾总。 顾恒揽着沈清离，语气很淡。 周总。 顾总这是什么意思？ 周宇泽看着顾恒揽着沈清离的手，眉头蹙了起来。 宇泽哥，我被人送到拍卖会，是顾恒救了我。 沈清离失踪后，他确实想过他可能会被带到拍卖会，但是他进不了那个拍卖会。拍卖会门槛很高，又是黑道这边的人在把控，除非地位高或者带着巨款去砸，才可能进入那个隐蔽的拍卖会 Duke's Gathering。 Duke's Gathering 是 F 国拍卖会内部道上的人才知道的别称，他也是听父亲提起过。Duke's Gathering 是由 F 国黑道世家科菲家族创立，现在实际掌控人是马克科菲。沈清离现在跟顾恒在一起，谁在 Duke's Gathering 把他拍了，他心里自然清楚。 哦，多谢顾总出手相救，您用在清离身上的钱我可以全部还给你。 顾恒黑眸沉沉，嗓音冷得骇人。 我用在他身上的钱你来还，你是他什么人？ 周宇则握紧双手。 我把清离当妹妹。 顾恒没说话，只是冷笑一声。真当妹妹还是嘴上说说，只有他自己知道。让妹妹跟自己戴情侣对戒，也只有周宇泽了。 宇泽哥不用，这钱我能还。 100万美元不是小数目，而且他和顾恒现在是各取所需，他不想把周宇泽卷进来。 你怎么还？清离，到我这边来。 周宇泽最懂沈清离，他欠别人的无论是人情还是钱都会加倍去还。他上前想去拉沈清离，却被顾恒挡住。 他现在是我的人。 你的人？顾总拍下清离就真的把他当作物品了吗？ 周宇泽情绪有些激动，跟冷冷看着他的顾恒形成鲜明对比。 不然呢？周总没去过 Duke's Gathering， 他也应该明白那儿的规矩，拍到的人我可以随便处置。也就是说，他是我的个人所有物，除非我松口，否则任何人都别想带走他。 被拍卖会抓去的人都留过基因检测样本，只要买家手里的人跑了，他们都会帮忙追回或者直接暗杀。在 Duke's Gathering 的规则里，被拍走的人就属于买家，除非买家自愿放他走。没等周宇泽说话，顾恒就将沈清离的戒指丢给他。 这种东西自己收好。 沈清离站在一旁一言不发。原来被绑到 Duke's Gathering 的人一辈子只能成为别人的物品。 你花多少钱拍下的清离？我可以出双倍。 顾恒黑眸写满了不耐烦。刚好这时林秘书来找他。 顾恒，我能单独跟宇泽哥聊聊吗？ 雷泽就在餐厅外面。 顾恒俯身凑近他。 你要是想跟他走，他就会动枪。 我不会的。 顾恒这才松开他，离开了餐厅。 清离，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周宇泽视线扫过沈清离全身，发现他脖子上有道痕迹，语气僵硬几分。 你们？ 我没事，我答应跟着顾恒。 虽然这是事实，但沈清离说出口时心里还是很难受，特别是刚才听到顾恒说他只是个物品，只是他的所有物而已。 不可以，我去找他，他要多少钱我给他多少。 宇泽哥。 沈清离拉住他。 我麻烦你的事情已经够多了，至少现在我欠顾恒的钱和人情我自己能还。 顾恒想要他跟着他，他就乖乖做他的地下情人。他身边这么多莺莺燕燕，总有一天他会厌烦会腻的。 也许这一天来得很快，一个月，最多也不会超过一年，他也没有吃亏。沈清燕现在能安全回国，也是顾恒帮的他。沈清一坚持，周宇则知道，他下定决心后，无论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 顾恒只是看你漂亮，他不会真心待你的。 我知道，但是我愿意。 一个物品需要什么真心呢？只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以前他怕他做不到，但现在他必须做到。 青林， 周宇则很是自责，但他也不敢挑战 Duke Scatherine 的权威。要是他把沈清离带走，顾恒真的让 Duke Scatherine 去处理，他和沈清离都会有麻烦。 青燕他，我会照顾好的。那100万，等我回去后，也会打到医院账户。 顾恒答应我，会把哥哥接回 A 国。宇泽哥，以后我的事情你不用再操心了。 青离已经不需要我了吗？ 宇泽哥，在我的心里，你永远是我哥哥。 周宇泽看着沈青离，心底苦涩蔓延。 我会等你的。 他拉住沈清离的手。 我希望在你心里，我不只是哥哥。 宇泽哥，对不起。 沈清离明白他的意思，他抽回自己的手。周宇泽垂了下眸，转而柔和地笑开，唇边的笑容依旧和煦如风。 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记住我的话，清离，我永远等你。 赫兹赌场，顾恒被赌场股东邀请参加晚宴，沈清离也被带了过来。他下了车，雷泽带着他往赌场里走，里面只能用华丽奢靡来形容。之前只是匆匆穿过这里的一个角落，此时真正走在里面，看着那些身份尊贵的人一掷千金，他才明白什么叫纸醉金迷。乘坐着玻璃电梯一路向上，顶层空中花园正在举行聚会，圆形透明玻璃弧顶隔绝外部冷空气，中间一个巨大的泳池，四处可见穿着性感泳衣的女人。一步步朝中间走去，沈清离还看到泳池边躺椅上一名中年女子，身边环绕着一群年轻肌肉男。他不敢多看，将视线转向前方，穿过人群。哪怕在外国人面前，男人身高外形也很惹眼，光滑内敛，金贵冷淡。旁边站着一名高挑的金发女郎，胸前傲人的曲线有意无意地往男人胳膊上靠。 顾总。 雷泽在顾恒身侧站定，随着沈清离的出现，三人的视线都落到他身上。他脱了外套，此时穿着白色针织裙，贴身的衣料将他的身材勾勒得玲珑有致，细腰更是盈盈一握。 顾先生。 沈清离走到顾恒旁边，轻轻喊了他一声。他的头发还是和早上一样随意挽起，在不染尘埃面容的衬托下，透着恬淡不可亵渎的气质。仅仅没见到沈清离半天，他就已经挪不开眼了。顾恒收回视线，手自然地勾住他的腰身，将他揽了过来。 这就是顾总昨天拍到的女孩。 对面将金发梳得贴头皮的中年男子上下打量着他，同时沈清离还注意到挨着顾恒站的金发女人正一脸不善地盯着他。 哈，长得好看，派来玩玩。 顾恒用英语回答，语气跟往常一样，分辨不出情绪。 顾总还是第一次在 Duke's Gathering 上拍东西，看来这位小姐确实有魅力。 Mark 说着，一步步朝沈清离靠近。沈清离心脏揪了起来。 Duke's Gathering 出来的人，自然比不上妮可小姐。 顾恒出声打断了 Mark 的动作，沈清离松了口气。 顾恒，你还是第一次夸我。 妮可顺势挽住顾恒的胳膊，对着 Mark 撒娇。 父亲，你听到他刚才说的话了吗？ 顾总，妮可一直喜欢你，可惜你说你不想要女人，难道我女儿比这个女孩差？ 顾恒低眸看了眼妮可，绅士地收回胳膊。 妮可小姐是您的掌上明珠，跟着我实在是有些受委屈了。 怎么会？ 妮可撇嘴瞪了沈星离一眼， 他可以做的我也可以。 他没有再碰顾恒，他知道顾恒有洁癖，不喜欢别人碰他，可那个女人却能靠在顾恒身上。 这有什么关系？男人身边女人多不是很正常？妮可，做女人要大度。 听着 Mark 这么一提点，妮可冲着顾恒笑了起来。 我可以接受他，只是一个床伴而已。顾恒带我一起回 A 国吧。 母亲已经在帮我物色结婚对象了，我要是真把妮可小姐带回去，真的会被她赶出家门的。 顾恒拒绝的意思已经够明显了，马克没有再说什么，打发妮可去帮他招呼客人。他拉着顾恒聊了几句，全程都在观察安静站在旁边的沈清离。 赫兹赌场还在继续扩张，下半年我们将成立世界上最大的违禁品交易市场，不知顾总有没有兴趣？ 沈清离浑身一僵，不敢置信地看了顾恒一眼。 他要跟 Mark 合作， 也就是说 Dukes Gathering 那些罪行将来会跟顾恒有关系。 嗯，投资的事情我需要考虑，毕竟这对我来说风险很大。 顾恒并没有直接拒绝，反而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A 国那边查得严，但他们管不到 F 国，F 国总统那边我们已经开始渗透，这么大一块肥肉，顾总可千万别错过。 马克别有深意地看着他。 顾总在 A 国海城的赌场可以作为我们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只要物品交易成功，我给顾总六成分利。 马克先生大方。 哈哈哈哈，只为我们后续合作，毕竟 Dukes Gathering 才是我手上利益最大的项目。 顾恒又跟他聊了一些关于赌场的事儿，没多久赌场里似乎有状况， Mark 下去处理了。他带着沈清离往露台边缘的休息区走去，玻璃穹顶外是 F 国漂亮的雪夜，外面的静谧和里面的纸醉金迷形成鲜明对比。笔仙忽然被顾恒捏了一下， 热。 里面确实很热，沈清离又穿着针织衣，鼻尖冒出了些汗。 有点。 顾恒吩咐雷泽给沈清离去取冰饮，又想起他是生理期，便补充道， 等等，不要加冰块。 果汁取来，顾恒递给他，自己则点了根烟。暗沉沉的天空飘下雪花，玻璃穹顶里如同一个巨大的水晶球，美丽绚烂，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污秽。男人只见那烟燃了大半，不知是想事情想得出神，还是忘了自己指尖有烟，直到香烟燃尽，他都没有再抽一口。沈清离看着这样的顾恒有些陌生，在京城他永远是那个高不可攀的金贵权贵子弟，但在 F 国他跟黑道打交道，出现在那个肮脏的拍卖会上，他似乎在坠落，从光华照人的顶峰渐渐落到无尽的深渊里。 顾恒， 女孩轻柔的声音拉回顾恒飘远的思绪，他深邃的眸子看向他。沈清离起身站到他身侧，看向他刚才看的地方，是 F 国最有名的一座山脉艾兰山脉。 哥哥带我去那里看过日出，很美，很震撼。 顾恒目光落到山脉上，不知道在想什么。 是吗？ 但我一直觉得云城铜霞山的日出才是最美的，因为是跟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一起去的。 听着他的回忆，顾恒的思绪被拉回了些。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哪怕淋了一场雨也是幸福的。 那你现在想跟谁淋雨？周雨泽。 沈清离看向顾恒，杏眸泛着潋滟的光，男人的样子深深印在他脑海里。他沉吟几秒后移开视线。 暂时没有。 顾恒将快燃尽的烟灭了。 知道为什么会让你过来吗？ 因为你渴。 都听懂了。 沈清离点点头。顾恒就站在他旁边，但他却觉得他离自己很远，这种感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当他和顾恒单独相处，他无意间都会露出些柔情，他缠着他近乎疯狂，但只要在外面他就理智清醒，哪怕他抱着他靠得很近，他都能感觉到疏离。顾恒拉住他的手，嗓音没什么温度。 就当做没听到。 沈清离感受着他手心的温度，犹豫片刻后他说， 你为什么会跟这些人打上交道？我不是管你的私事，只是他们不是战类，你可想跟着你，除了喜欢你也是监视你。 顾恒挑了下眉，有些意外。 挺聪明啊，看得出来。 话说开了，看顾恒的样子也并不反感，沈清离又接着说， 今晚也是为了我的安全才让我过来的吧。 顾恒在 Duke's Gathering 拍走他，妮可一定知道。妮可对他敌意很深，要是今晚他没有出现，妮可可能会毫不顾虑地背着顾恒解决他。 就算他再喜欢你，你也不能接受他。 行了，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一个小丫头来分析。 顾恒语气带着冷意，抬手敲了下他的脑袋，这次敲得有点疼。沈清离蹙起了眉。沈清离不满地揉揉自己的额头，杏眸真诚地看着他。 顾恒，你是好人，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跟这些人打交道？ 顾恒顿了一下，嘴角勾起一抹笑。 怎么担心我？ 沈清离清澈的眸子看着他。 我很担心你。 顾恒黑眸泛起异样的情绪，脸上的笑容消失。 为什么担心我？喜欢我吗？ 被说中了心事，沈清离呼吸一滞，移开自己慌乱的视线，不敢看他。 我 他话还没说完，顾恒就俯身吻了他，蜻蜓点水般，这个吻只为了堵住沈清离接下来的话。顾恒指尖磨蹭着他的嘴角，眸色深得近乎妖异。 喜欢我，你好像还没有这个资格。 沈清离眼睛轻颤，胸口酸涩的发疼，一脸无措。 我只是感激你，不想看着救过自己的人跟他们同流合污。 同流合污？你错了，我只为站在更高的地方。 他语气暗哑性感，却带着捉摸不透的深沉。 要是继续下去，只会万劫不复的。只要你跟 F 国的赌场有了关联，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摆脱。 沈清离不想看着顾恒跌入深渊，他藏在心底的少年不该变成这样。顾恒松开他，唇角勾起一抹孤清冷意。 你说这么多有什么意义呢？我回不了头，也没人会拉着我往有光的地方走，倒不如跟随我心底的欲望。 沈清离觉得顾恒话里有话，但他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他不会放弃赌场的生意。他下意识紧紧拉住他的手，手心紧张的微湿。他鼓起勇气，烈焰的星眸认真地看着他。 我可以，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带着你往有光的地方走。 话音刚落，沈经理的手腕就被反握住，顾恒力道有些重，漆黑的眸直直盯着他。 你一个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人，现在没资格跟我说这些。 沈经理敛下眸子，眸子里的光点瞬间暗淡了下来。 对不起。 我跟他们说的话，你最好一个字都别往脑袋里记。知道太多，性命不保的人是你。 沈清离情绪低落，整个人仿佛被冰水浇透一般。 我知道。 看他心不在焉的样子，顾恒宽厚的手心缓缓移到他纤细的脖子上，轻轻磨蹭。他目光森森，嗓音透着骇人的凉意。 这儿的任何一个人都能要你的命。 沈清离知道他触及到顾恒的底线，但他还是抱着最后一丝期冀，哪怕脖子上的手在缓缓收紧，他用尽力气。 顾恒，不要答应马克。 脖梗上的手猛地松了，顾恒黑眸沉沉地看着沈清离，脸色却依旧很冷。砰的一声，前方泳池传来一声枪响，人群立刻骚动起来。 杀人了！ 性感泳装美女尖叫着四散跑开，沈清离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旁边的男人按住脑袋趴了下去。男人将他护在身后，从容地接过雷泽递给他的枪。沈清离抓着顾恒的腰，小心翼翼地伸出半个脑袋看着前面，依稀看到一名男子被冲上来的雇佣军按住。随着几声枪响，他的脑袋被顾恒暴躁地按了回去。 你也想被爆头吗？ 沈经理老实了，缩在他身后。 顾总，基因库的雇佣兵都上来了。 闻言，顾恒拉住沈经理的手，从一旁的楼梯往下走。雷泽用手中的门禁卡刷开了下一层的门，侧身进了黑漆漆的屋子里，确认这一层确实没人后，沈经理被顾恒带着继续往回走。 我们去哪儿？ 顾恒侧头，别有深意地勾了下唇。 做你该做的事。 他被顾恒拉回楼梯间内，上方传来脚步声，下一秒顾恒按着他的后脑勺吻了下来。沈清离一时没反应过来，在他呆愣时，顾恒的手掀起了他的裙角，有力的手掌捏着他腿上细嫩的皮肤。他轻哼一声，想推顾恒。 快，配合一点。 耳边响起男人暗哑的嗓音，他的动作停了下来，伸手勾住他的脖子。男人炙热的吻随即落在他的耳垂上，楼梯间里一时间气氛暧昧。一群雇佣兵冲了进来，看到顾恒在和女人温存，脚步停滞不动。他们认识顾恒，这位新的赌场合作商。 顾总，抱歉。 顾恒用身体挡住他们的视线，女孩在他怀里被遮去大半，只能看到白皙的侧脸。 滚！ 雇佣兵们闻言立刻转身就走。沈清离还在顾恒怀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顾恒带他过来是为了把那群雇佣兵引开，果然脚步声渐远后，顾恒松开了他。 我会跟 Mark 合作。 他在回答他刚才的问题，一时间沈清离仿佛置身冰冷的海底，窒息压抑，一双杏眸里失去了光彩。雷泽从基因室里出来。 顾总，信息都删了。 顾恒淡淡应了一声，回到聚会。马克看到他回来，朝他这边走了过来。 顾总，真是抱歉，发生了些小插曲。 说着，他别有深意地看向沈清离。 希望没影响到您的兴致。 顾恒上前跟 Mark 聊着天，沈清离没再跟上去。 雷泽，你去基因库做什么？ 沈小姐，你要是好奇，还是去问问顾总吧。 沈清离摇摇头，顾恒不会告诉他的。想得出神，沈清离感觉到一阵冰冷的视线，他看过去，发现尼可正一脸妒意地看着他。 你跟顾恒在楼梯间做什么？ 接吻。那些雇佣兵没告诉你吗？ 啪的一声，尼可扇了沈清离一巴掌。 这里是什么地方？敢在这里跟顾恒亲热？ 沈清离毫不客气地还了一巴掌。 小贱人，你敢打我？ 从小被 Mark 捧在手心里的掌上明珠，他还是第一次被人扇巴掌。 你打我，我不能还手吗？你是顾恒的谁？我跟他接吻，你用什么身份管？ 沈清离语气清冷，看着尼可快要暴怒的神态，直戳他的心窝子。尼可捂着脸，眸子里都是怒意。他脱光了站顾恒面前，他都不愿意碰他，反而在这里亲这个女人，他心里极度的发狂。今天他非得把这张漂亮的脸蛋给毁了。尼可直接拿起红酒瓶砸碎。 小贱人，给你尝尝老娘的厉害！ 沈清离同样抓了旁边的一个啤酒瓶，但没等尼可过来，他就被雷泽挡住。 尼可小姐，请放下了。沈小姐要是受伤了，我们都不好交代。 砰的一声，酒瓶准确地砸在雷泽身上。他没动，定定站在沈清离前面保护他。 你瞎吗？他刚才也打我了，他打了我，你就不怕不好跟我父亲交代？ 尼可被惹急了，直接从旁边的雇佣兵身上夺过手枪，指着雷泽。他肆意地笑着，蓝色的眸子里写满杀戮。 再不让开，我就开枪了。 沈小姐放心，他不敢在这里开枪。 雷泽说完，也从腰间抽出枪，蓄势待发。 尼可小姐不想惊动顾总吧？你应该知道，顾总不喜欢别人动他的东西。 你少拿顾寒来压我！你让开，我要杀了他！ 尼可举着枪朝沈清离走来，沈清离忽然对着尼可身后喊：“ 顾恒，你来了！” 听到沈清离喊顾恒的名字，尼可毫不犹豫地放下枪，转过身去。结果后面根本没人，雷泽趁势利落地将尼可手里的枪夺了过来。 尼可小姐，你要是再对沈小姐动手，我为了给顾总一个交代，也会对您动手。 不过是一个保镖，你敢？ 我烂命一条，尼可小姐可以试试。 察觉雷泽是真的想动手，尼可心里怒火无处发泄，气得将旁边的甜点桌推倒，精致的甜点掉了一地。 你等着吧，我会要了你的命。 尼可高高在上地看着沈清离，说完踩着高跟鞋走了。雷泽松了口气，转身查看沈清离脸上的巴掌印，打得有点狠，沈清离的脸肿了，还有几道明显的巴掌印。 抱歉沈小姐，我刚才应该注意一点的。 沈清离现在才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疼。 没事， 我先带您去车上等顾总吧。 顾恒和 Mark 刚才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这里。沈清离点点头，回到车上后，雷泽拿了冰袋给他冰敷，察觉到他情绪低落，雷泽便安慰他。 尼可仗着自己是马克的独女，一直都很嚣张，上次顾总过来，他给顾总酒里下药，又安排人帮他打开了顾总房间的门。 然后呢？他们 顾总怎么可能轻易妥协？尼可脱光了站在他面前，他硬是撑着等我们过来。 那次之后，连做了十年特种兵的雷泽都佩服顾恒的忍耐力。 尼可下的药，药性很猛，顾总在医院输了三天的液。 顾恒为什么一定要来 F 国跟 Mark 合作？乔月已经是 A 国最大的 IT 企业，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沈清离心中很不解， Mark 就是毒蛇，尼可明目张胆地给顾恒下药， 凭他对顾恒的势在必得，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而且现在的顾恒在一步步地走向深渊。 哎，顾总有他的苦衷。 Duke Scattering 伤害了多少人多少家庭，可顾恒现在还要跟 Mark 合作。 沈清离永远忘不掉那地狱般的两天，充斥着绝望和无助。那些人明目张胆地在医院把他带走，如果没有遇到顾恒，他这辈子就彻底结束了。他遇到了顾恒，可那些人呢？那些像萧星野一样来阻止 Duke Scatherin 继续存在而牺牲的人，要是知道 Duke Scatherin 会继续壮大，九泉之下他们会多痛苦。今天妮可那一巴掌远远不止顾恒要和 Mark 合作更让他难受。 沈小姐，你想做什么？ 沈清离内心煎熬，他不想让顾恒沾染这些，但事实他改变不了什么。他闭上眼睛。 我也不知道。 我希望您能相信顾总，至少给他一点时间，您就会知道他做这些真的有苦衷。 沈清离脑海里都是那些跟他一样被抓进 Duke Scatherin 的那些年轻女孩，还有萧星野的样子。他深吸一口气，又回想起夏日斑驳树影下的少年，那样肆意，那样自由的少年，在他眼里，少年从未变过。